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听天地。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原因，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他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演播小燕。 我收了那个南方人买房的定金，又在一天下午抽了个时间回到原来的家里去取房产证，以便办理过户手续。刚一进小区的大门，就发现才几个月没来，这里的景象就发生了一场大变。原先零零星星的绿植全变成了枯枝败叶，几棵小树干脆歪倒在地上，连根都被刨了出来。停车场里的汽车全都停得歪七扭八的，不少车的身上都带着伤，一看就是用钥匙之类的锐器划出来的。空地和甬道上到处飘荡着废纸和塑料袋，楼道门口的垃圾那更是触目惊心了，剩菜剩饭、破衣烂衫、动物尸体堆成了一人多高的小山，引来了方圆几里的流浪猫狗正在上窜下跳的抢食吃呢。这哪还是一个曾经标榜过品味高档之类字眼的新小区啊，简直比火车站旁边的城中村还要脏乱差，还要令人难受。我扫视了一圈，并没有看见物业公司的人，从保安到清洁工都没了踪影。不消说，他们肯定是在战斗中被撵走了。只要有一部分业主拒交物业费，这个小公司是根本支撑不了两个月的。更让我震惊的是，小区里还贴满了战斗檄文，有一些写在三尺见方的牛皮纸上，浓重的黑墨，标题多包含揭露啊、怒斥啊、君不见之类的字样，还有一些是从高层住户的窗户里垂下来的条幅，内容就简洁的多了，完全就是指名道姓的谩骂，某某某是贪污犯，某某某是野心家，而苗秀华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自然是最高的。我正呆立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量里不知所措，忽然听到有人叫我： 哟，你可算回来了。 我一回头，原来是苗秀华的弟弟雅乔的舅舅，他和他的那一干小弟又被从河北霸州请了回来，正在小区里巡逻呢，每个人还配了一根塑料警棍挂在腰间，好像一条不听话的尾巴。我含糊着打了个招呼： 哟，您忙着呢。可不吗，小区里有人搞破坏，把物业公司都给挤走了，没有了保安，好多事儿不都乱了套了吗？你丈母娘就让我过来， 再帮两天忙，自己家人的事儿我得管呢。 我心里说，这个小区现在难道还不够乱套的吗？天知道苗秀华把他弟弟叫来是维持治安呢，还是威慑对手的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苗秀华与业主中反对派力量的矛盾已经彻底激化，根本就没有谈判的余地。我便问他，那他人呢？舅舅回过身去，朝几栋高楼一挥手， 就在小区里，正忙着呢。 道友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境。我多了个心，又问，那我岳父呢？也还好吧？ 咦，我哪知道他好不好啊？ 舅舅的脸上便带了一丝鄙夷，冷嘲热讽地向我通报，他老人家的神经错乱了， 好好的北京不待了，非得到外地去受苦。听说是原单位在曹妃甸建了个分厂，问他们这批退休的老人谁愿意反逼到那里去当顾问，别人都没有动静，嘿，你岳父却上赶着报了名，收拾行李人就走了。 哦，什么时候走的？ 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 这倒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谁都知道雅乔他爸是最恋家的，连下棋都不愿意去公园，而且他对钱也看得很淡，怎么可能为了那么一点返聘工资而背井离乡呢？我随即反应过来了，别看小老头对苗秀华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服帖的像个训练有素的仆人，但是他的心里却并没有表面那样风轻云淡，他其实也在忍受。既然是忍，终究也就有忍不住的那一天。然而，再想想雅乔说过的那些往事，岳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应该会比雅乔更加充满愧疚吧。或许正是因为愧疚，岳父才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就独自离家了。我的另一个想法是，苗秀华已经落了个众叛亲离，那他又是什么感受呢？脑子一乱，我就更不想跟舅舅继续聒噪了，并且小区里的状况也让我越发庆幸房子已经被卖了出去。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舅舅和他的小分队，奔回自己原来的家，翻箱倒柜，把刚办下来的房产证找了出来，揣进随身携带的书包里。这时忽然一转念，以后就没有机会在这里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了吧。我叹了口气，坐进沙发里，从高到低，从远到近，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一个拐角一个拐角地打量起自己的客厅来。房子真是好房子，房子里曾经住着好媳妇儿，媳妇儿有个好爸，那么妈就是个坏妈吗？哎，当然不是，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但所有的好并在一起，我便在自己亲手经营起来的房子里住不下去，必须得落荒而逃了。这一切是那么荒唐，但又是那么合理。恍恍惚惚，就像做了一场梦，等到我醒过神来，太阳已经朝着西边沉了下去。没拉窗帘的客厅被撒上了一片玫红色。事已至此，再久留下去也是做作了。我起来伸了个懒腰，睡眼惺忪地离开了这套房子。 刚回身关上门，就听见斜上方的楼梯拐角传来了脚步声，说人也不像人，极轻极软，每一步都像在斟酌似的。 仿佛是一只猫在下楼，但猫又没有那么慢，不会每走一步都呼哧呼哧地喘上两下。我一回头，看见了苗秀华，她也改换了模样，头发还是原来那头短发，衣服还是以前那个色调，但是脸变了，具体的说是脸上的色调变了，面色不再是纯然的蜡黄，而是透出了黑，黑和黄又混合成了某一种绿，使得他的脸像一个长了霉斑的橙子，两眼和嘴巴旁边印上了格外深也格外暗的阴影，让眼睛深凹了下去，嘴就像掉光了牙，和我们的小区一样，苗秀华也形容枯槁了，干瘪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他的眼睛里仍然是有光的，但声音却明显虚弱了，像是从一个中空的腔子里荡出的回音。 啊，小林，你回来了？ 啊，妈，我回来拿点东西。我遮遮掩掩地说着。 亚乔好不好啊？ 啊，妈挺好的。对了，亚乔怀孕了。既然房子在理论上已经属于别人，苗秀华想让我们搬回来也不可能了，那么这个情况也就没有了对他隐瞒的必要。苗秀华的脸上划过了一团光。 哦，那是好事儿。 嘿嘿，你真能个儿。 您过奖了，妈，其实不全是我的功劳。 我敷衍着谦虚了一句，又觉得这话不太对味儿，赶紧说，当然也不是别人的功劳。 苗秀华就笑了，嘟囔了一句，哼，傻小子。 那口气很像是寻常的丈母娘在逗女婿，但随后口气又郑重了，面色一转肃杀。 既然如此，那你们搬出去倒是对的，这段时间还真不能回来。 哟，这可就出乎我的意料了。妈，您说的这段时间是…… 你进来的时候没看见吗？咱们的斗争正处于关键的焦灼的时刻，敌人猖狂得很。 苗秀华便介绍起战局来， 以叶教授为首的在野党已经撵走了那家为苗秀华马首是瞻的物业公司，向有关部门提请了业委会提前换届选举的事宜，并且在小区里大搞声势战，在小区外面大搞舆论战，总之是把当初的战斗手段都用到苗秀华的身上来了。但是苗秀华浑然不惧，他指出想要用这些顾忌扳倒他可没那么容易。首先，旧物业公司走了，新物业公司却也进不来，这是因为业委会的印把子毕竟还攥在他苗秀华手里呢，签不了合同，没有人敢趟这潭浑水。其次，由于有物权法在那儿摆着，所以当初成立业委会能够得到政府法院的支持，但是业委会的内部矛盾怎么解决却又无法可依了，上面的人只好甩给他们一句，这就属于家务事了，我们不便插手，还是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 这一商量就让所谓的政变夺权丧失了法理依据，并且给苗秀华留下了筹划反击的空间。最后苗秀华已经做过了分析，以叶教授为首的在野党虽然多在业委会里任职，文化水平高， 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高，但毕竟只是一小撮。而小区里的大多数，那些只知道闷声过日子的芸芸众生，还是信任他苗秀华，把他苗秀华视为替天行道的战斗英雄的。也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并没有发生逆转。别看他们现在跳得欢，日后还得拉清单。而我们虽然面临着暂时的困难，可形势却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这不，没看我正忙着呢吗？苗秀华又伸手向我展示了一沓宣传单，上面的文字抬头是告全体业主书，落款是业委会真正的主任苗秀华。他的意图是一家一户地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建立最庞大的统一战线。而我发现苗秀华对我语无伦次地说这些话的时候，话音里除了一如既往的坚定亢奋激情四溢，还有了其他一种东西，那是一种期待，一种示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畏惧。他一再强调小区里的斗争是我们的斗争，这也说明了这一点。果然苗秀华话锋一转，又说，所以啊，你们小两口不用担心，道路虽然艰难，胜利指日可待。艰难我来扛着，胜利你们享受。过不了多久，那些捣乱的人自然会土崩瓦解，然后我也可以腾出手来收拾局面，调整业委会的班子，聘请新的物业公司。这都是一袋烟的功夫，抽完这一袋烟，你和亚乔就可以搬回来过日子养孩子了。小林呐，我再求你帮我做件事，那就是劝劝亚乔。这段时间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想了好多事儿，我也有点能够体会亚乔的苦衷了。我知道他烦，他乱，他苦恼，也和我做事情的方式方法有关系。可是你呢，也得让他想想啊，我这个当妈的自己又有什么私心啊？我出去和人家战斗，还不是为了他好，为了这一家子人好吗？而且他往后也不用再担心了。说实话，我也有点斗皮了，斗累了，斗腻味了。哎，眼下这一次绝对是最后一次了，这事儿了结之后你们就搬回来，我保证当个好妈好丈母娘，咱们呢像别人一样安安稳稳的啊。苗秀华的最后一声啊，就完全是哀求的口吻了，就像一个年迈懦弱耳聋眼花的老妇人承认了自己的衰老，并渴望子女迁就的那一声啊。我的心里突然像钝器划过玻璃，狠狠地酸了一下，眼睛里也几乎泛上泪来。这不只是因为看到了苗秀华破天荒地示了弱，同时还因为想到了自己也终究会有在某种永恒的定律面前丧失掉全部精力的那一天。更直接的原因是卖房子的事情已成定局，覆水难收，我和亚乔不可能搬回苗秀华的身边了。如果现在这场战斗真的是苗秀华个人生涯的最后一役，那么他将留给苗秀华一个疑惑，究竟为何而战呢？但现在我是无法将这件事情告诉苗秀华的，我不忍心，我像小狗一样含糊着呜呜了两声，便说还得回去照顾雅乔，想要匆匆离开。苗秀华点头说要和我一块儿下去，然而我沿着楼梯 往下走了两步，却发现苗秀华的步子迟缓地落在后面。他已经不能一步一个台阶地下楼了，而是得扶着墙，侧身先迈一脚，另一只脚再跟上。每在一个台阶上站稳，都要喘上两口气，停顿两秒钟。我返回头去扶他，苗秀华被我架着胳膊，一边继续下楼，一边解释：“哎呦，肌肉劳损。哎，医生说，还有美尼尔综合症的前兆，老是觉得地在转。哎呀，以前不怎么当回事儿，哎呀，这些天呢，忽然就一块儿发作了。”苗秀华也是人，也是血肉铸成，但过去不仅是我们，就连他自己也忽略了这一点。我只说了声：“哎呦，您慢着点儿。”我搀着他慢慢地走到了楼道门口。我说：“那我去找雅乔去了。”他说：“啊，你赶紧的，去吧去吧。”然后挥了挥手，好像在敦促我别浪费时间。我便埋着头往小区门外走去，快要接近大门口的时候，忽然听见停车场的方向一声雷动，轰轰烈烈的电子音乐响了起来。狼爱上羊，羊变成狼，西门庆的眼泪，十来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在垃圾狼藉的水泥地上放置了一个大功率的录音机，跳起了广场舞。不论何时何地，不论日子过成什么样子，这种娱乐方式都是普天大同的。但普天大同之中也有艺术，比如我的岳母苗秀华就绝不与之为伍。在多少个精力无限的老头老太太里面，才能产生一个苗秀华呢？这是一个多么深奥的统计学的问题呀！我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一眼留在身后的苗秀华，只见他仍然站在楼道门口目送着我。他的腰杆挺直，他的短发飘扬。这时偏偏有一只不识趣的野狗溜到了他的身边，在他的脚旁转着圈地寻觅着什么。苗秀华紧紧低头瞪了那狗一眼，连胳膊都没抬起来，那狗便哀鸣了一声，掉头鼠窜而去。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上法院打官司。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小说《特别能战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石一峰，演播小燕，编辑张璐。 听众朋友，特别能战斗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毕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常书天地》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关于婚恋，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美的，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再也不要回来。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